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58集，放血引魂。虽然还没有验尸，但严诺有种预感，白香梅的死因很可能查不出什么结果，而那个神秘的男人也很可能从此销声匿迹，了无踪影。如此一来，这桩案子就变成悬案了。想到这里，严诺心里的焦躁就越发的浓郁起来。他看了周队长一眼，对方脸上也有着与他差不多的神情，显然严诺想到的周队长也想到了。萧琪是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人，就说， 尸体应该很快要被送去尸检了吧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也跟着去，看能不能在他身上发现什么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严诺点了点头。周队长说道， 男人那边现在我们已经在加紧搜查了，但目前监控没有什么发现，只能让人先根据小区居民的口述来复原，今天肯定是出不来结果的。 尸体和部分遗物被运往法医的鉴定中心，周队长邀严诺和萧琪去吃饭，但大家都没有什么胃口，匆匆几口。周队长要回去继续跟进，严诺和萧琪则接到了穆朵的电话。穆朵说他们在旅馆里暂时没有找到其他尸身，冬至帮他在旅馆里开了一间房，晚上他也会待在那里休息。严诺则跟他交换了一下这边的情况。萧琪虽然没接电话，听到严诺的话，他大概能猜出个七八分。等严诺挂了电话，就忍不住道， 我就说新人不靠谱吧，听他说的天花乱坠，还不是什么事也没有。 严诺心里烦躁，什么也不想说。萧琪见状只好闭上了嘴。晚上8点钟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法医鉴定中心，法医与助手准备妥当，刚刚给死者剃完头发，严诺忽然道， 等等。 他走到解剖台，弯下腰仔细地端详了几秒。 萧琪，你过来看看。 萧琪不明所以，也学着严诺的姿势去看死者的头顶。 百会穴， 那里有一个出血点，比米粒还小一点，不仔细看根本不可能发现，但不偏不倚，正好在百会穴的位置。严诺让法医稍缓解剖，说他们今晚还要再观察一下尸体。特管局在这件案子里也有同样参与决策的权利，法医自然没有异议，带着助手就先出去了。有了这个出血点为引子，两人又把尸体完完全全地检查了一遍。没有了衣服和头发，全身赤裸裸的死者身上的伤口痕迹一目了然。严诺和萧琪很快发现，在死者的左右脚底板、左右手心分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出血点。如果不仔细观察，很容易以为那只是血痣，但左右双手、左右双脚的血痣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，这根本不可能是巧合。 有什么杀人手法是这样的？ 萧琪皱起了眉头，严诺绞尽脑汁，最终也只能摇摇头。 会不会是放血引魂？我听我师父说过，以前好像有这么一个歪门邪道的法子，但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听说过了。 严诺出身丹凤派，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，人也很少。严诺算是门派里最出息的弟子了。当然萧琪跟穆朵也没什么大门派的来头，因着相似的出身背景，三人一见如故，合作还算默契。但对冬至这种成长背景和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的新人，才会产生隐隐的排斥感。但是要说排挤打压，倒还谈不上。他们两个人讨论了很久，提出不少的可能性，但最后都没什么结果。萧琪嗤笑了一声， 哼， 说不定啊，最后还真得跟那小子说的一样，让上面派人来协助。 严诺也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，那样一来只会证明了他们的一无是处，一个一点都没有用的办事处还要留着干什么呢？许多修行者受不了特管局的规矩束缚，但也有人甘之如饴。严诺就喜欢在世俗里打滚的这份热闹，他也不否认自己有往上升迁的功利心，但最近的几件事情都办得不顺，不得不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。 我下去买包烟，你要带点什么吗？ 不了，我再看看尸体有什么发现，你去吧。 严诺走后，萧琪在解剖室里来回踱步，外头的人早已经下班了，解剖室里除了他之外就是尸体，明亮的灯光并没有给人温暖的感觉，反倒更有种惨淡空旷，仿佛午夜梦回那些足以吓哭小孩子的都市怪谈。但萧琪没什么感觉，他毕竟是修行者，要是连这种地方都不敢待，那传出去也就笑死人了。他只是跟严诺一样烦躁，视线无意识地到处搜寻，蓦地看见放在旁边桌子上的部分遗物。衣物拿去化验了，塑料袋里装的是部分的日常用品，还有一些分不清楚用处的小物件。萧启一一拿起来，漫不经心，脑海里还在想着放血引魂的术法，视线突然停留在手中的塑料袋上，里面装着一个小铃铛，很普通的古铜色铃铛，半个巴掌大小，做工不算粗糙，但也谈不上巧夺天工，应该是外头店铺里卖的工艺品一类。萧琪想起来了，周队说过这个铃铛是白香梅死前在手里抓着的东西，临死前抓着个铃铛干什么？难道是铃铛挂在什么地方被他扯下来的？萧琪莫名其妙，就这么隔着袋子端详，然后他就听见了一声脆响，萧琪不由自主地低头，铃铛正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呢，哪里发出的声音呢？清脆的铃铛悠远回荡，犹如古道上的驼铃，一声一声很有规律。但萧琪没有那么多文人遐想，他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跟着竖了起来，大半夜的，外头基本都没人了，哪儿来的铃声呢？玻璃门外，走道灯光一明一灭，似有人悄然而至。 谁？ 楼下没有便利店，严诺不得不跑远一点，跑过两个十字路口，再往前走了几百米，才如愿以偿买到了烟。刚把烟叼在嘴里点燃，深吸了一口，顿觉心中烦躁清空了不少。严诺没急着回去，索性就站在便利店外头，把一根烟抽完，才掐灭了烟头，拍拍手，准备往回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接到了萧琪的电话。 你快来，我有新发现。 那边的信号好像不太好，断断续续的，还有风声。 什么新发现？你等会儿啊，我这就回去。 不是解剖室，是在仓库。 电话里沙沙的信号干扰声把萧琪的话截断成好几节，但严诺仍然听出了那个地址。他莫名其妙道： 你跑郊区的仓库干什么？我就出来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到那边了？ 周队通知的，我在路上，快点来。 说罢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严诺再拨回去的时候已经拨不通了，他给周队打了个电话却没人接。严诺跑回二楼的解剖室，白香梅的尸体倒还在，萧琪却不见了。他只好赶紧跑下地下车库去开车，一路上又给萧琪和周队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没打通。萧琪说的那个物流仓库他知道在哪里，但没去过，那地方到了晚上周围基本没什么人，萧琪和周队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线索？该不会是白香梅奸夫的尸体吧？ 严诺脑海里乱七八糟闪过了不少念头，没耽误开车的速度。深夜的路程依旧美丽，路灯随着车速前进在头顶不停地掠过。严诺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，忽然灵光一闪，给穆朵也打了个电话。 严诺， 穆朵，你现在跟冬至赶紧到南山路南山科技园的八号仓库，这边案子有进展了，我正赶过去呢，萧琪和车队都已经在了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上过去。 严诺本来不想让冬至掺和到这个案子里来，但白天那小子明显是闲出毛病来了，还非说旅馆出事儿了，结果害得穆朵白跑了一趟，他们也跟着虚惊一场。严诺主要是觉得这次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多个人也多个照应，如果白跑一趟，正好也让那小子跑跑腿吃点苦头，别成天没事瞎叫唤。他们这些人累得要死要活，那家伙却还在旅馆里舒舒服服地睡大觉。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，自己心血来潮的一个主意会在不久之后救了他的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